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之际，全国农业劳动者同盟工作人员和基层宣传工作者从19号到25号进行了白驼山地区革命战绩地踏访行军。踏访行军队员从惠山石出发后到达历史之地普天堡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献花篮和花束，表示了敬意。接着他们先后参观了李明水革命史迹地、清风宿营地、甘仓宿营地、三尺渊大纪念碑、新四洞革命战地地和茂山地区战斗胜利纪念塔。他们登上了革命圣山白头山，他们前往白头山密营故居，观看了珍藏在历史之家里的史迹物。踏访行军队员在三尺渊大纪念碑前举行誓师大会，表示决心竭诚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，来坚决完成从白头山开创的主体革命事业。踏访期间，他们参观了白头山英雄青年水电站，还进行了火线式宣传鼓动比赛、回忆录发表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。